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，秀出你的脱口秀，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，今年春节就听你的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9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天柱王被杀，慕容福允也被左右侍从斩首，至此吐谷浑汗国已经被大唐征服。吐谷浑之战尘埃落定，唐朝大军也到了论功行赏、秋后算账的时候了。一算账不要紧，几家欢乐几家愁，总体盘算下来，居然是得意的少，失意的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多数将领那是自己作的。第一个倒霉的是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，他的罪名是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抵达指定地点。坦白的说，李道彦这个罪名一点都不冤，走到这个地步完全是他自己的问题。李道彦惹祸是因为一次不诚信的行动而起。本来唐军西征要经过党项部落控制的区域，行军大总管李靖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吐谷浑，就想方设法与党项部搞好关系，再用重金把党项部落砸晕的同时，顺便请他们为唐朝大军当行军向导，这样就把党项部落拉到了唐军的阵营，增强了唐军的实力。在金钱的感召下，党项酋长拓跋赤辞来到唐军大营，为各位唐军将领焚香盟誓，立下了亲密合作的誓言。不过在盟誓之前，这拓跋赤辞把丑话说在前面了，如果你们无信无义，那我们就封路让你们过不去。当时谁也没把这句丑话放在心里，没想到这句丑话还真就成了真了。这一切都是李道彦惹的祸。本来我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，可没想到李道彦居然是个言而无信的人。前几路大军顺利通过党项部落控制的区域，等到他这儿出问题了。李道彦行军到了阔水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地方牛羊成群，党项部落组织涣散，没有任何的防备。看到此情此景，李道彦也不知道是哪根神经搭错了，居然下令向当地的党项部落发动了进攻。 一会儿的功夫就俘获了牛羊数千头，乐得李道彦合不拢嘴呀。大错神经的李道彦没有高兴多久，很快他就发现包括党项部落在内的所有羌人全都愤怒了，他们说到做到，居然真的堵住了当地最险要的野狐峡。这下完了，活路变死路了，就算想交过路费也白搭。而且这还不算完，当初把丑话说在前头的党项酋长拓跋赤辞率军对李道彦发起了反击。这一仗李道彦损失惨了，战后一盘点居然损失了几万士兵，最后只能退守松州。到这个时候，李道彦这一路就得算是自宫了。没办法，谁让你不讲诚信发洋剑呢？受李道彦的连累，左骁卫将军樊兴也无法进军，只能逗留不前。结果手下士兵逃亡很多，这仗没打，非战斗性减员可是接二连三。贞观九年7月22日，李道彦、樊兴因不能按时抵达指定地点，判死刑、简易等处罚，流放边疆，相当于在边疆地区享受无期徒刑的待遇。同李道彦一样，延泽道行军总管高真生也是没有按时抵达指定地点。他倒不是因为像李道彦似的去抢人家东西了，而是因为道路艰险，不得已在路上耽误了时间。然而战场之上只问结果不问过程，作为总司令的李靖自然要对高真生进行问责。没想到这一问责让高真生把对李靖的怨恨埋在了心里，随即这高真生就给李世民上了一道险恶无比的奏书：李靖阴谋叛乱。好嘛，这玩笑可开大了，谋反的玩笑可不能乱开，开这种玩笑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经过组织上的细心调查，随即得出了结论：李靖谋反，查无实据。这就意味着李靖没有罪，他高真生是诬告，诬告那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贞观九年8月17日，高真生被判死刑、简易等处罚，流放边疆，享受无期徒刑待遇。这样一来，李道彦、樊兴、高真生这哥仨可以一起在边境上斗地主了。其实啊，三个人的斗地主原本是可以升级为一桌麻将的，第四人选就是薛万钧。薛万钧出事的原因很简单，俩字：嘴欠。原本薛万钧和戚必和利合作挺好，戚必和利不仅帮助薛万钧解了重围，还和薛万钧一道袭击了远在秃仑川的慕容福允的御帐，不仅俘虏了慕容福允的老婆孩子，还外加20万头牛羊，就战果而言可以说是硕果累累。可问题就出现在这累累的硕果上了。原来啊，薛万钧这个人胃口不错，他想把这个战果来个独吞。恰在这个时候，李世民派出了慰劳军队的特使，此时不表功更待何时呢？要说这薛万钧的智商啊也不高，手段呢也很简单，居然大嘴一张就开始为自己表功。总之在特使面前，薛万钧把自己狠狠地表扬了一通，论调是劳苦功高舍我其谁，总结陈词是功劳都是我的，有戚必和利什么事儿呢？更要命的是这戚必和利就在现场啊，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不报救命之恩也就罢了，还把所有功劳都划了到自己的名下，人怎么能无耻到这个程度呢？戚必和利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呀、啊？抽出刀来就向薛万钧劈了过去，幸亏旁边的将领手快给拦了下来，这才避免了薛万钧血溅当场。李世民派出的特使也很官僚，只听信薛万钧的自我表扬，看到戚必和利刀劈薛万钧却没有多问一句为什么，结果草草的给李世民上交了一封奏书，说戚必和利刀劈薛万钧。这下倒成了戚必和利没理了。幸好真理啊是越辩越明， 在李世民向戚必和利问责的时候，戚必和利竹筒倒豆子，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这下争功的薛万钧可要倒霉了。李世民下令把薛万钧的官职全部免除，其所有官职转给戚必和利，再让你嘴欠。这嘴欠的薛万钧眼看就要跟李道彦、高真生一道上边疆去享受无期徒刑的待遇了。这时候戚必和利站了出来，他的一席话挽救了薛万钧。戚必和利说，陛下因为我的缘故将薛万钧免职，那么非汉人的士兵就会认为陛下重视非汉人将领甚于汉人将领，他们的文化都不高，很有可能就会以讹传讹，而且很有可能就此认为汉人将领都跟薛万钧一样，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军中的汉人与非汉人的对立，军心就不稳定了。一个卓越的将领一定要有大局观，戚必和利就属于这一类。此后薛万钧与戚必和利的恩怨被李世民一带而过，对于薛万钧不罚，对于戚必和利重奖。不久戚必和利奉命驻守玄武门，主政城门防卫大营，另外奉命娶了皇族女儿临洮县主为妻。戚必和利的境遇正好验证了中国家长教育孩子的一句名言，老实人终究不会吃亏。几家欢乐几家愁，远征吐谷浑之战终于落下了帷幕，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或者得意或者落寞，但每个人都必须去演完自己分内的戏。那位憋屈了16年最终奋起的前太子慕容顺还是没能镇住场子，他可以扮演好一个人质，他也可以扮演好一个憋屈的前太子，可是他扮演不好一个可汗。在被立为可汗几个月后，没有根基的慕容顺没能取得吐谷浑贵族们的信任，最终被贵族们安排的杀手刺死，结束了他憋屈的一生。在慕容顺身后，他的儿子慕容和波被立为了可汗，这是一个更没有根基的人，他的角色就是个傀儡，他的身后则是为了夺权斗得你死我活的高级官员们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唐朝的一位名将被推上了前台，这个人就是兵部尚书侯君集。李世民交给侯君集的任务是率军增援慕容和波，调停争权的各方，对于不听命令的部落一个字打。侯君集威风凛凛地再次出发，在他的前方是霞光万丈，在他的梦中是雄兵百万，为将者追求的就是这个境界，不是吗？也是也不是。就在侯君集率军出发的同时，李靖悄悄地关上了自己的家门，从此闭门谢客，闲杂人等一律免进，即便是亲戚也不轻易相见。于是在长安城的闹市当中，李靖自己与世隔绝了。老子说，持而盈之不如其己，揣而锐之不可长保，金玉满堂莫之能守，富贵而骄自遗其咎，功遂身退天之道。老子的话李靖读了，侯君集要么没读过，要么根本没读懂。贞观17年2月28，李靖与侯君集的画像一起挂上了凌烟阁，与他们一起享受凌烟阁画像的总计24人。仅仅两个月后，侯君集被控与太子李承乾一起谋反伏诛。6年后，李靖于家中寿终正寝，享年79岁。陵墓规模比肩汉代名将卫青、霍去病。福兮祸兮皆有因果，归根结底未尝没有科学道理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说完了李世民朝堂上的这些文臣武将，咱们再来说说李世民后宫中的女人。如果论及中国大历史中皇后的贤良淑德，长孙皇后绝对是可以排进前三甲的。究其原因呢，是她的丈夫李世民名声很好，那么作为妻子的长孙皇后名声不可能不好。况且这长孙皇后确实很会管理，很会做人。后世的人熟悉长孙皇后的声名，很有可能是从一则小故事开始的。这则小故事是这么说的：有一天李世民下朝之后脸色非常难看，长孙皇后问及原因，李世民恨恨地说，哼，总有一天朕要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。闻听这话，长孙皇后马上换上了正式场合穿着的衣服，凤冠霞帔啊，一样不少，非常正式地向李世民表示祝贺。长孙皇后说了，臣妾听闻君明臣直，现在皇帝陛下您有魏征这样敢于直言的大臣，不正说明皇帝您是贤明的吗？因此臣妾向皇帝表示祝贺。小故事的结尾呢是这样写的：听了长孙皇后的话，李世民的气消了，从此更加信任魏征。哎，也不知道是哪个败家编剧编的这种蹩脚的小故事，把政治想的也太简单了，把李世民想的也太简单了。君临天下者如果如此的冲动，如此的浅薄，那么这天下可就危险了。事实上无论是李世民还是魏征，他俩都是在演戏，他们是彼此的陪衬。没有李世民，魏征的形象无法高大，没有魏征，李世民的形象也无法丰满。两个人就是为彼此而生，为彼此而演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双赢。至于长孙皇后，她也是在演戏，也是在扮演角色。难得的是他一直牢牢地记着自己的角色定位，配合皇帝，维护皇帝的权威，不像其他的皇后，要么智商不够把戏演砸了，要么智商太高把皇帝的戏份给抢了。而长孙皇后牢牢地守住了自己的角色，她的法宝只有一个，本分。关于长孙皇后，那先进的事迹可太多了，仁慈孝顺，节俭朴素，喜爱读书，献计献策，利国利民，保护宫女，爱护非亲生子女，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，严格要求亲生子女，等等等等。所有的一切都在于两个字，本分，皇后的本分。如果说皇帝是天下男人最想干也最难干的差事，那么皇后也是天下女人最想干也最难干的差事。当皇帝难，当皇后更难。打一个通俗的比喻，当皇后就是要与一群美女来分享一个优秀的男人。在分享的过程中，既要表现大度，又要牢牢抓住这个男人的心，你想想有多难吧。长孙皇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，幸好她聪明，她很会做人，于是给人留下了贤良淑德、与世无争的名声。长孙皇后真的贤良淑德、与世无争吗？当然不是，不争怎么能当皇后呢？不争怎么能把皇权牢牢地留在长孙一脉呢？长孙皇后也争，也争得厉害，她的做法呢，却是不争。糊涂了吧？为什么争权的法宝是不争呢？因为啊，这个不争只是看起来的。长孙皇后不为自己争医药和膳食费用，反而主动降低标准，对皇帝的其他嫔妃关爱有加，动辄倒贴，给人的印象不争。太子李承乾的乳娘请求增加太子宫的各种配备，说白了吧，就是帮太子要待遇。按理说这种事情亲娘应该比乳娘更上心，然而申请递到了长孙皇后这里，她只冷冷的一句话就给打发了。皇后娘娘说了， 身为太子的，在意的应该是国家大事，哪里有心思会理会生活器具的好坏了？对亲儿子这么狠，这也是不争。长孙无忌位高权重，长孙皇后多次要求李世民解除长孙无忌的职务，免得恩宠太盛，滋生长孙一脉的娇气。对自己的兄弟这么狠，也是不争。长孙皇后病重，李承乾委托房玄龄向李世民请求大赦天下，以祈求长孙皇后延年益寿。结果，这个人性化建议也被长孙皇后否决了。怎么可以因为我一个妇人让皇上大动干戈？你要是这样做的话，那我还不如赶快死了。对自己也这么狠，也是不争。然而老子有一句名言，夫为不争，天下莫与争。不争其实是为了争，为什么争？为未来的皇权而争。当然在长孙皇后争的同时，他对李世民的爱也是真挚的。对于李世民，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忠心，甚至随身携带毒药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把随身携带的毒药拿给李世民看，并深情地对李世民说，我等你去世后就会给你陪葬，我可不能去做第二个吕后。一句话改变人的一生，一句话奠定长孙一脉在大唐朝的地位。在长孙皇后身后，征楚大战打得一塌糊涂，然而即使斗得天昏地暗，楚魏一直在长孙一脉的控制之中。李承乾、李泰、李治，他们的母亲有一个统一的名字，长孙皇后。贞观十年6月21日，长孙皇后于立德殿去世，享年36岁。如果没有一年后那个女孩的进宫，或许长孙一脉还会在唐朝繁荣很多年。然而因为那个女孩的进宫，长孙一脉的命运被改写了，大唐的命运也同时被改写了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这个女孩就是武则天，她是如何进宫的，又是如何为大唐命运的改写埋下了伏笔的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我叫杨靖伟，我是白石坊太师第七代非遗的传承人。 58岁的杨靖伟是地道的老北京，他个头不高，看起来很健壮，有着习武人的气质，讲起太师的历史真是如数家珍。 我们白石坊太师老会啊，他成立于乾隆5年，也就是1740年，距现在为止已经是200多年的历史了。到了同治9年，白纸坊呢有两位大户重整了白纸坊太师老会。1956年左右呢，北京印钞厂呢正式的成立太师这个队伍了。 舞狮是中国和西域文化交流的产物，有南北两种表演风格，